你告诉我这些想叫我做什么？恭喜你吗？由于你对病人的一片痴心，你忘了杀两个人的惩罚跟杀一个一样。 你准备第二次作案杀人吗，麦基森大夫？ 本来没准备，你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。 像你这儿有学问的人是不会莽撞杀人的。对上一次的犯罪行为是由于精神失常造成的，他们会根据你的健康从轻发落的，不会为了杀死爱德华判你死刑。哪怕判了徒刑，你还可以活下去，著书立说，这是你的打算，麦基森。如果你现在开枪，那是蓄意杀人，你是在正常情况下杀人的，按照正常人判罪就会依法送你上电椅处死。我现在打电话去报警察局，麦基森。 康斯坦斯坦然地走出房门，他听到了从他身后传来的枪声。麦基森是畏罪自杀还是疯病复发，无需再去分析。这个没有埃德瓦大夫的埃德瓦大夫就这样圆满结束了。 记得我过去说过，康斯坦斯的丈夫就等于是我的丈夫。 好吧，再见了，博士。 再见。 刚才播送的是美国电影《爱德华大夫》的录音剪辑，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，翻译朱晓婷，主要配音演员曹雷、乔真、尚华、杨成纯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《爱德华大夫》的录音剪辑。今天的影视剧场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再见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，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。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，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落花流水，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。 和煦阳光，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。 牵着我的手，一同前行。关爱盲人，照亮世界。 世界就在我眼前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天是蓝的，整洁。